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若诸众生， 若诸众生， 爱心天光，驱使鬼神，我于彼前四天王国太子身以为说法会的成就，你们大家听见就知道，本来讲经呢是有一个很严肃的程序的，例如请师唱无香赞天香，法师登着唱中声偈，又要念密弟作心经，又要唱这个无上十三名妙法，即是这一套仪式呢，可以说要搞半个钟头。大家在香港呢，乃至很多地方都是的，这套仪式呢渐渐的自己失传了，就会唱这个钟声偈，不是个人会唱，很多地方都，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简单，但都不可以忘本，所以就念三声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即系咧，即系我哋嘅师傅，唔可以忘本。嗱，咁跟住咧就开始读经文啦。你可能昨晚讲到边度，咁啊今晚咪继续咯。所以你哋咧喺生肖嚟，大家连其他嗰啲我哋念嗰啲经文咧，即系我哋唔使停下噶啦。总之三句先，第四句咧我哋就着经文，咁你就睇住啲经文咧，咁得噶啦，就唔使跟我念噶吓。呢啲有一個規矩嚟嘅，大家要知啦。咁呢段經文咧，頭先段經文咧，就係、四天王國太子身，即係四天王嘅太子。咁話若諸眾生，即係呢段眾生就係人，即係人道同埋呢個四天嘅人民呢類眾生，就愛心天宮，佢喜歡咧生在呢個天宮，就轉個四天王天嘅天宮。就驅使鬼神，咁佢工作就係驅使嗰啲鬼神，就管理嗰啲鬼神。鬼神就係我講過啦，冇福嘅就叫鬼，有福嘅叫神，多數叫做鬼神。佢哋專門咧受呢個天四天王咧所管嘅。咁啊，我知彼此，咁啊，觀音菩薩就話咧，既然有一類眾生，佢愛心天光，亦都咧。工作是驅使鬼神，所以觀音菩薩是愛之彼前，我們在他們的面前就現這個四天王國太子身。四天王昨晚說過，東方持國，南方增長，西方廣目，北方多聞，四大天王加國太子，即是四大天王國的太子，即是每一個天王都有他的仔的。根據他們經常說，四大天王每一天王都有91個太子，有幾多的，所以你們做得很多的，很多，所以觀音菩薩如果你們這樣眾生人家現這個同類身以為說法，我所說的呢，通常這個天上人間那些就離開三歸依、五戒法或者十善法。咁啊，三歸五戒我講過好多次噶啦，但係向下都仲有向下。我哋就即係一個字都係五戒，離唔開五戒，所以加啲就唔發揮啦。只係話咧，同埋佢説呢個三歸五戒法，就是、令其成就，令其得到成就咧，佢生到呢個天光，做呢個四天王國太子身，工作就驅使嗰啲鬼神。我話若諸眾生傲為人王。我知彼前現人王身就以為說法力傳到這一段呢，就是念這個人王身。那人王呢就有兩種的，一種呢就是縮三王，就我們普通那些皇帝或者總統，即是今天說或者主席，總之一國的一頭，怎麼叫縮三王呢？我覺得粟米啊，粟米曬剝出來曬乾就粒粒的粟米，大家知道的，那些曬乾的喇咋一曬散開，是不是到處都有都難食物，因為你灑開的嘛，不是固定擠在那裡嘛，你拿一一灑是不是到處都有呢？就譬如我們這個世界上呢有很多個國家，每一個國家呢都有或者總統 又或者是皇帝，又或者是主席，这个名字不同的，都是这个国家的管治者。好像这树就散开了，很多人跟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纽约有个原来的美国，即是联合国，那这个世界都有一个就150个国家的，这些就是他们的宿散王。那么大家如果去过纽约的就知道了，联合国总部在纽约，那么我的时候我去过四次，行过四次的了，你们开大会的厅每天都去过，总之不错，去过几次纽约。那么这宿散王就宿在沙开这样，之后到处都有，就如同今天的联合国呢，所以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有去过会员，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就要去联合国了，或者有什么天灾人祸需要出面救济的要找联合国了，那这个联合国所做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宿散王就是表示很多不大，就是他的转轮王，因为他的转轮圣王，为什么他的转轮王呢，就是他成登位的这次有一个轮宝，一个轮宝的飞机这个样子。那如果是金轮王就是统领这个四大部洲，那他坐上那个轮宝的地方，好像飞上的天，就在这个四大部洲的转，即是他的权威他的力量就管住这个四大部洲，就是这个金轮王。那么银轮王呢，就是统领这个东南西三个州的北，他都再管不到了，他的权威啊。咁佢就位嗰陣時，即係坐上呢個輪寶咧，好似個飛咁啊，就喺呢個東南西三個州咧咁啊轉，表示佢權威咧就管住呢個東南西三個州。嗰同輪王咧就係管呢個西南兩個州，咁佢就位嗰陣時坐個輪寶咧，就喺呢個西南兩個州咧咁啊打轉，即係佢嘅權威咧，佢嘅力量啊，就管住呢個西南二州。啊，到咗呢個天輪王。就管理我哋家呢個南前部洲，咁點解稱為佢哋聖王呢？因為轉輪王啊，就係以呢個十事或者三歸五戒嚟到教化嗰啲子民，教化佢哋所管入嗰啲眾生。咁既然用呢個三歸五戒或者係十事法教導佢啲子民眾生啊，當然呢啲係好嘅，係好嘅佛法，係善心善法，因此稱為佢哋聖人。佢哋聖王嘅轉輪聖王，嗱呢兩種王咧，加上有一類眾生嘅拗呢個落字唔好讀，我讀拗拗即係喜歡咁解，相信大家讀過中國書嘅人都識噶啦，拗咧就係喜歡啦，為人我做呢個人王，包括呢個人間嘅宿散王，包括呢個轉輪聖王，嗱邊有乜類眾生啦？觀音菩薩嘅現身到就講我啲俾錢。我觀音就是響呢啲喜歡拗為人王嘅眾生之前咧，就現呢個人王身，現同類身啊嘛，所謂同事啊，大家同一類。主要就係咧，你如果你唔係同類身咧，你就教佢唔到。嗱，好簡單，譬如有啲人做賊嘅，如果你話你係警察喎，你點道佢啫？你走都走唔切，你要拉佢啦嘛。咁如果有啲小偷咧，你想盜佢，唔好偷嘢啊！偷嘢犯法唔係幾好，有咩拉佢坐監啊？你哋現翻個小偷嘅身，大家都係偷嘢嘅，大家都係賊仔，咁啊即係大家啱傾啦，大家都係揾世界啊！咁你慢慢過咗個時期咧，慢慢用佛法嚟去轉嘅教佢，即係我哋話咧，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啊！咁因此咧，先至可以咧嚟去接受係我做呢啲嘢唔啱噶。咁可以感化，所以一定要一個同類身，就令佢成就，令佢得到咧成就。若諸眾生愛主俗性，世間推揚我諸比其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嗱，呢段經文咧，有似呢個長者身個若諸眾生。这个当然是这个人类多了，大家同啲人类呢，有些做长者，即系地位高，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做呢个人，呢个众生系人类多了。你若啲众生有一种人啊，就爱主俗性，爱就喜欢主咧，即系主理，或者咧系教化俗咧，就各种嘅种族， 性咧就或者係各種嘅性事，但係話愛主族種性咧就喜歡喺呢個各種嘅種族種性裏邊咧，就係、是、做一個長者，能夠咧係做佢哋嘅模範、教化嗰啲人。嘅世間推揚啊，喺呢個世間上咧，人人都對佢咧係推崇，或者咧係讓個位俾佢，世間推揚。咁啊，究竟佢點解咁巴閉咧？所以觀音菩薩遇到咁嘅眾生咧，佢話：我知非常嚴長者身啦，就係嚴呢個同樣嘅長者身。嗱，咁啊，長者咧，我而家香港人咧，大家都好知道，佢啲長者啊，我哋又冇公援啊，唔係冇得食啊，同佢攞公援，即係或者老人家咧生活唔好啊，幫佢。所以呢個長者呢個名咧，香港嚟講咧就唔係幾好聽噶啦。咁又都係啫，大體上都係生活環境啊，或者老年嗰啲仔女唔照顧佢啊，冇人幫佢一個人，孤獨一個地方，需要揾人幫助。咁如果有錢佬咧，冇聽過有錢就係長者嘅喎。你未聽過邊個祖先係咁稱為長者嘅？所以香港嘅長者大體上嚟講啊，都係做啲比較艱苦嘅人，老人家。咁但呢處講呢個長者咧，就唔係咁簡單啦。的確咧係有身份、有地位、有道德、有學識、有修養。能通常喺印度當然啊，能夠稱得上長者嘅，所謂世家推揚你嘅。其實佢具足十種嘅德性，第一種咧就是、姓貴，即係佢嘅種姓咧係貴族嘅種姓，咁就叫做姓貴。所謂五帝之裔、三王之後，佢個上祖啊歷朝歷代以來都係做皇帝嘅，就好似今日我哋仲有啊香港啊，問邊個世界仲有啊？例如英國係君主嘅。好似荷蘭都係君主嘅，日本亦都係啦，即係一個就咁傳落去嘅，做皇帝做太子傳落去嘅，咁呢啲屬於咧呢個姓啊，就好尊貴嘅呢個姓。第二咧就係、是、位高，佢呢個地位咧就好崇高，所謂出將入相啊，唔係普通嗰啲人嚟嘅，咁佢哋位高。第三就大富啊。但我大富即係好有錢嘅，例如我哋其中上層讀嘅好似《金剛經》咧，就其有其士級都讀住，級都係個長者。咁佢為著咧要請神到佢哋講講經説法，但係佛上其中都係1250人，一定同埋請埋咗佢。咁啊要揾一個地方咧，能夠可以安置尊重佛嘅居住。同埋佢1250個長條做嘅弟子，當然好大嘅地方啊！咁我去做啲事咧，佢就揾呢個皮陀太子啊。皮陀太子咧，佢有個花園，揾嚟揾去最好嘅呢個花園，佢就想買呢個花園嚟到建呢個精舍，請佛同埋個弟子嚟安居住、講經說法。咁呢個太子啊，呢、這個皮陀太子咧。身為太子就冇理由買花園嘅話，就算幾窮嗰個太子啊，佢呢個身份地位都唔會將自己住呢個花園咧賣俾人。佢唔會講笑，覺得如果你想要啦，我可以賣俾你，咁啊長者好歡喜啦，給孤獨長者，其實給孤獨，佢去邊度嗰啲給幫助給即係幫助嗰啲有孤有獨冇人。同情冇人幫助嘅人，所以佢咁善心咧，佢就給孤獨長者。咁佢話：佢就問你咁咩價錢咧？咁啊，其實係真係單能夠開個價錢。你用嗰啲一嚿嚿嗰啲黃金啊，如果你鋪滿我呢個花園，咁我咧我就收啲黃金，咁你就呢個花園你噶啦。咁呢個故事好似我哋唔行，加上話咧佢係大富啊嘛，你話係咪大富啊？一個花園好似一個啦，大球場好似嗰條數骨寶大球場咁嘅，你話幾多黃金啊，先至可以鋪呢個滿咧？證明佢係有錢啦、啊，佢冇問題，佢嗰啲黃金庫一個一個咁樣，一個打一個唔夠，打開第二個就好有錢嘅。所以佢第三咧就係、是、大富，第四就威猛啊，佢有威德，佢唔使鬧人， 唔使出聲，望你一望嘅啫。所謂不威而怯物，你人睇一睇你啫，望一望啫，佢都發得出去咧，就係正正當當話就唔敢隨便亂嚟嘅。咁佢有個威德，當時有個威勢。嗱咁啊，第五咧就佢哋自心啊，係一個有智慧嘅人，辦事嘅判斷能力，知因識果，唔會錯因果，辨別邪正是非。咁當然佢哋有咁智慧先得做到啦。嗱，第六隻年期，年期即係年紀老埋，唔係話二三十歲、四五十歲做得到，一定咧所謂六七十歲或者七八歲，年紀亦都好大。才可以咧稱為佢哋長者。嗱咁啊，人三歲第七、第八咧就叫做行政啊，行政佢嘅行為係好清淨，即係佢話絕對唔遇到呢個行差踏錯嘅事情，係可以做一切嘅人咁無犯。佢嘅言行舉止咧可以做人一條規模，做人一條嘅示範。所以咁就叫做咧係咧行政啦。嗱，咁啊第八嘅禮地啊，佢處世對人，雖然佢地位咁高，又咁有錢，可是佢對一般人咧冇半點嘅高傲，唔會咧自高自大，對人人咧都好有禮貌，所以佢出咗個禮地啦。第九就係上限，上即係佢嘅對上，即係國家元首啦，對佢係讚歎嘅。第十就下歸，所有嗰啲除咗佢之外，佢嘅以後嗰啲人咧，比佢低嗰啲人咧，通通都歸讓佢，歸於佢，都歸附佢。嗱咁啊，長者佢呢十種啊德行啊，先稱為佢哋長者。咁呢十種大家聽過一次啦。你話自己問一問，有冇佢做啲十樣嘢？又姓貴，又位高。有大富，有威猛，有智深，有年期，有行政，有禮備，有上態，有下歸。咁即係話，如果你自問冇呢啲咁樣嘅條件咧，即係話你哋冇資格做長者啦。因為可見呢個長者嘅身份地位呢個好崇高嘅，絕對就唔係話啦嚇，單係年紀我無依無靠，靠人幫助嗰啲嘅老弱嘅長者唔係。即係佢用咁印度嚟講咧，係好有身份地位嘅。咁假如有類嘅眾生啊，佢喜歡做呢個管治嗰啲族姓嘅人，世界上對佢推崇，對佢咧尊敬，所以本人就攞啲俾前前呢個長者身份為佢説法。嗱，説啲咩法咧？咪好似點樣啊？係謙恭啊？三皈五戒啊，點樣咧？係慈悲濟眾啊，多做呢個社會福利嘅事啊，就話説呢啲咁樣嘅道理，就令佢成就，令佢得唔得成就，佢呢個長者嘅身份，佢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自居，我於彼時以居士身嚟而為説法，令其成就呢一啲咁嘅一個居士身。佢若諸眾生只有一類咁樣嘅人，又愛談名，喜歡談咧呢個名雅之言，或者飽讀呢個聖賢詩書，係一個咧好清高嘅人，向我談名言，就清淨就自居，佢好清淨自己咧居住一個地方，唔會貪求呢個名與地位。自己咧做呢個修心養性嘅工作，即係居士啦。嗰時我先俾錢，搬入上我哋肯定嘅錢咧，就用居士身。嗱，咁呢度咧，大家要知道，居士咧，我哋加一啲稱呼啦。啊，又咪梁居士、李居士、黃居士，大家上你稱呼我，我總稱呼你。大家再加學佛嘅咧，都係稱居士。嗱，如果業界嚟講咧，佛教。就對翻居士咧，唔係咁簡單做得到嘅，一定要清心寡欲，不求名利，自己一個地方咧，好好地修養，只要佛所講嘅道理咧，佢用功修行， 但我知道这个不要多条件就几个条件，事实上今次他们的居士又有几多个做得到，答案名利又吃素又念经拜佛，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地方都好，做这个修心养性的工作，他们的居士再详细来说，他们居家修行之事，即是他不是出家，他只是呢三归五戒或者十戒之后呢，他以居士的身份他自己呢扶持佛法，以及一种修养自己呢，修养自己这个心地法门，这样呢就叫做居士，即是居家修行之事，他不是就出家，以为书法令其成就，所说的呢他是在家居士都离开这个五戒十戒之类的了。可以说每一个居士，我们称得你是某某居士，当然你受过观生，起码受过三皈依，或者受过五戒，这个一定的条件。如果你三皈依又没受，五戒又没受，你怎样称得他就教他就教居士呢？所以现在观音菩萨要做这一类同类的众生，就为他说这个三皈五戒或者十戒法，令他得到成就这个居士身。他说若诸众生爱自国土，否断方音，但我之彼此自在观身，就以此为说法令其成就。咩连呢个宰官身，即系皇帝之下就个宰官，好似我哋今日香港除咗特首咧，仲有三司啦，咩财政司啊、律政司啊、同埋呢个政务司啊，呢啲就系在呢个头之下咧，系几个重要嘅官位，最高嘅官嚟嘅，所以咁就叫做啦吓，属于呢个所谓连呢个啊宰官身啦。他若诸众生，他有一类咁嘅众生，即系人啊，可以讲呢种嘢系人道嘅众生，就爱自国土，我就喜欢啦，自就系管治国土，即系当呢个皇帝，天计划建好嘅政策嚟到管治好咧呢个国家，令到呢个国家咧所谓生活安定啦。是经济繁荣啦，人人都是生活安定，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啦。咁即系呢啲就属于系呢个头以下几个大官、大宰相官啦，就帮呢个皇帝去管理噶，或者献计到一个策划，管理呢个国家，所以咁就叫做咧，就爱治就国土，就否断方一，就否析判断。方一或者或者县啊市啊或者城镇啊，一个国家里面有好多县噶嘛，好似我哋广东省就有七十几个县，每一个县有个县长，每一个县里面有市，有大市有细市，咁啊总之咧每一个段落即系每一个地区啦，可以讲一句啊，咁呢个地区里面咧，当然有人家管治噶啦，否就系否清。断咧就判断，方音就即系乡村或者城市，即系在呢个城市乡村里边咧，呢一类咁嘅做官嘅咧，就能够判断乜嘢佢哋是，乜嘢佢哋非，要点样咧系帮助佢自己呢个县呢个市嗰啲人，令佢哋咧吓个个啲生活安定，咁就叫做系咧否断方音。但我啲俾钱官人嘅时候，我哋喺佢面前啊。而呢个同类身即系宰官身，因为呢啲咁嘅工作就系皇帝或者总统以下几个大官嘅去宰相啊嘛。我哋中国旧时有皇帝嗰阵时咧，皇帝以下就是宰相，所以宰相咧就系一人之下，万人全国人嘅上。除咗皇帝，佢就最威噶啦，系最大权噶啦，佢系辅助呢个皇帝啦吓。就管治呢个国家嘅，所以我哋连呢个宰官身又为佢说法定成就，说咩法咧？即系教佢点样咧系教化嗰啲人，点样以呢个仁义道德咧系教化佢呢啲子民，或者点样教化佢哋咧系信佛，个个都有种修心养性嗰种嘅功夫， 各種嘅信仰，咁啊叫做咧，唯獨是呢啲功夫法，你覺得成就呢個宰相宰官之身，佢若諸眾生愛諸素術，設為自居，我以幾成現陀羅門身而為是法定嘅成就。呢一段咧就係現陀羅門身。佢若有眾生，即係佢有啲多數呢啲人噶啦，喺人裏邊咧，其中一種啊，所謂一種嘅職責，加講就講呢個陀羅門。佢愛諸素術，我哋喜歡啦，諸一個多也唔係一樣。呢、這個素術咧，又或者咩天文地理啊，醫卜星象啊，或者畫符念咒啊呢一類咁嘅咧，都係屬於咧係陀羅門所做嘅，所以愛諸素術。涉為自居，就係、是、呢種咁素術咧，唔到咧係為乎自己，亦都為乎一切人，所以話涉為自居。我啲悲劇係陀羅門身，咁陀羅門，我哋印度當年咧就階級就好嚴肅嘅階級啊，乃至到今日都係有多少呢種成分在，都未曾完全啦嚇，係平穩得曬嘅。都仲有啲咁樣嘅觀念嘅，咁啊印度咧就有四個階級，第一就刹帝利種，係皇帝嘅種族，所以我哋講釋迦牟尼佛咧，佢就生在呢個迦毗羅衛國，佢個父親佢就淨飯王，咁啊佢就太子啦，咁即係話咧屬於啊係一個係太子嘅身份，唔係普通人嘅身份啊。咁呢處咧就話佢就陀羅門就第二個啦，陀羅門種咧，中國話佢哋淨裔啊，淨就清淨，裔就即係個後族。呢種咁樣嘅陀羅門種咧，屬於四大種族裏邊嘅第二種。佢哋嗰啲人多數做咩咧？做啲牧師，好似我哋間出家人做法師，要咁樣同人家哋舉嘅祭禮啊，拜祭嗰啲禮。都問呢個婆羅門嗰啲人做嘅，話佢話淨裔咧，就因為佢哋所講啊，佢係從呢個梵天落嚟嘅，係最梵嘅清淨啊嘛。我哋昨晚都講過咧，生梵天生呢個清淨嘅天，咁啊佢哋計咧所講嘅咧，就佢哋個上祖，佢哋嘅原先嘅祖先啊，就係喺呢個梵天落嚟嘅。咁佢哋將嚟修行啊，亦都想升到呢個梵天，歸翻呢個梵天，所以稱為佢哋淨裔，就係、是、清淨嘅後裔。而為先翻，不過佢所講嘅咧，亦都係咧離開啊，所謂呢個三歸五戒十成之一類啦。嗱，咁我哋除咗講呢個七帝利係王種，咁啊婆羅門咧就係、是、屬於一種咧係。專門咧同佢哋祭祀嘅，第三咧就佢哋商股，即係做生意嘅啦。從表面上睇咧，商股就做生意嘅，亦都唔錯。最差第四種啊，亦都叫做賤種啊，而且即係一個好低微嘅。咁佢點低微法咧？如果佢出街，佢要擔啲旗仔，扎個啷啷。咁一直行住啲啷啷啷啷啷咁樣，人哋一睇佢聽就知道呢個咧係賤種啦。即係以上嗰三種人咧，即係七帝利種、婆羅門種、雙股種呢三一類嘅人啊，聽見呢個啷鐘一響咧，佢走避唔同佢一齊嘅。呢、這個階級觀念係好嚴重啊，好嚴肅嘅。咁如果啊，在呢個太陽之下。咁有個人影咧，如果嗰啲賤種啊，行路雖然唔係同嗰啲貴族嘅走埋一堆，但係你喺太陽之下，你個腳踩到佢嗰個貴族嘅人個影子咧，都唔得嘅。所以佢嘅階級就好嚴肅嘅。所以到佛出世，佢就主張平等，主要就係話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絕對不可以漏掉一個。總之，肯修行， 成為絕對平等，就好似我哋讀書攞到呢個博士位，唔論你邊一科啦，咁一博士位人人能夠最高噶啦，人人都有機會攞博士。呢、這個博士咧唔係專利權嚟嘅，總之你屋企嘅家庭有呢個能力幫你交學費，你就肯讀，兩樣夾埋都唔使第三樣噶啦。咁啊，肯定呢個博士位咧有你份。一個人讀博士位，你一個人得十個八個千個萬個人讀博士位咧，你又入先交學費，或者攞冇錢人，你攞呢個獎學金，呢個交埋先攞獎學金，你又肯讀，就個個都係博士，係絕對平等，冇分呢個大細嘅，冇話你得我唔得，或者我得你唔得，冇咁嘅事。肯交學費，肯讀，個個都係博士。咁佛所講嘅眾生啊，皆有佛性都係一樣。是他經過香雪山六年苦行，自己開悟咧，索悟到人呢咁嘅境界，所以佢提倡四性平等，照樣出家可以修行，係可以成佛。因此有句話咁啊：四河入海就同一行味，四性出家同一性智啊，四條河。入到個大海，大家都知道大海就好似太平洋幾渺茫啊！你而家坐嗰啲七四七飛上天，起碼得四萬尺高空，然後窗口一望，下面都係一片茫茫嘅大海啊！無論太平洋、大西洋，咁呢兩個洋我都飛過好多次嘅，起碼飛過幾廿次㗎啦，落嚟啊！咁亦都係坐窗口位都坐過好多次，大家就我將坐喺嗰邊都先坐喺窗口位好睇嘢，真係望落去咧。大海茫茫，一片真係大海，海闊天空，你睇唔到呢個海咧，佢個邊邊喺邊度？所以咧，你個大海咁大，大海就鹹水啦，一定係份啊！海就係鹹水啦。我哋見到河咧，好似我哋鄉下有嗰啲河參樹嗰啲個河咧，就肯定係淡水。等於話呢個河水咧，周圍嗰啲村鄉嗰啲人啊，都係飲呢啲河水嘅。河水就係淡嘅。人可以飲嘅，可以用嘅，咁你話四條河又幾大啲啦？你入到呢個鹹水海裏邊咧，你本身個河水啊，淡而無味個河水咧，就俾呢個打嗰啲鹹水咧係轉咗佢啦，俾佢中和咗，冇咗你呢個河水個淡味，通通都變成呢個海嘅鹹水。所以話四河入海就同一鹹味啊！四性出家同名釋子，主要就是呢個道安法師講嘅，像東晉就道安法師講嘅。因為嗰個時代咧，凡係出家人，唔係邊一個出家，就規定要跟師傅姓嘅。例如我姓陳，我拜嘅師傅係姓王嘅，我就呢個陳字就冇啦，就跟師傅叫王乜乜，我就咁樣跟師傅姓嘅。咁啊，後來道安法師講呢樣嘢唔公道。因此他就讲咧，讲就话师傅有边一个尊重得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先系我哋嘅师傅，系我哋最高嘅长辈，最尊敬嘅长辈。话嚟释迦啊嘛，所以我哋姓释，以后就乜乜释、乜乜释、乜乜释就咁嚟啦。所以呢个释字就咁样嚟嘅，咁亦都系例外喎。咁啊，當然我住喺美國咧，亦都常常咧代表美國咧去開會，或者開呢個世界增強會啊，或者開呢個世界救濟會啊，咁啊好多會我都有開過。咁啊，我就代表美國嘅佛教。啊，變咗咧就去到有呢個坐上台嗰啲主位噶嘛。咁你成班人領個隊有四五十個人，咁你個個都係識個護照啊？你遞上嗰張表亦都係個個都識乜乜識乜乜識乜乜，咁你邊個坐頭咧？我請邊一個坐上台上邊咧？咁啊大成問題，都唔知請邊一個好，咁就底下咧每一個領隊嘅咧就你推我讓，就發生好多問題。所以後來咧個卡比又因為部，即係好似係個牧師一個主教咁嘅身份嘅啦。就變咗咧，其他用色 SIT 嗰個頭咧，佢吸引咗 minimal， 即係咧係好似主教級嘅人物，比普通嗰啲牧師法師咧係高咗啲嘅，就咁啊個分別。 就唔好個個都係識諗，但我啲護照本身點樣冇呢個識字嘅？我係村威，就永遠都係村威，係中國嘅傳位，礦泉水個泉，智慧個慧，咁英文咧佢哋村威 C H U E N W A Y 村威。嗱，呢亦都發生問題喎，因為喺外國咧，你家都係咁嘅，佢就個話事咧，咁我咧。佢人口唔好啊，村威，佢就邊係你嘅姓？你係村人威咧，就弊啦！我一下子，我哋冇姓噶嘛，但係佢一定要你嘅姓。無論銀行又好，辦啲嘢政府公事都好，一定有你嘅拉線咧，就係姓。咁我諗下，咁啊姓咩咧？姓全，冇人姓全嗰個。嗱威咧，即係威咧，但威就冇三個威，又有人姓啊。嗱，惠春个惠亦都有人姓啦、啊。嗱，惠州个车亲咪亦都有人姓喎、啊。咁啊，就算我将来万一环境所逼，我唔做和尚还俗，咁啊，随便姓翻样啦，姓惠就生个惠又得，阿惠生个惠又得，车亲惠又得，所以我就拉线咧系威啊。我即系变咗就系村威啦，仍然保翻一全惠，唔系话威村啦。即系呢啲中西嘅文化系好多唔同。所以咧好多嘢咧，我哋適應呢個環境啦。嗱咁，既然咧我哋出家，就以佛咧係我哋嘅師長，所以我哋啲姓釋，唔論你係薩帝利種、婆羅門種、商谷做生意嘅種，或者嗰啲做低下工作嘅賤種，除非你唔出家，你出家係最平等嘅。一律都係姓釋，係釋迦牟尼佛嘅弟子。所以道安法師恭敬時候，道安法師咧，佢係一個超人嘅法師，眼光好遠大。諗下個個出家跟師傅姓啊，唔通啊？講到跟師傅姓，點高得過釋迦牟尼佛啫？所以通通改佢嘅姓氏，從今以後就唔跟師傅姓，就佢哋釋迦牟尼佛咁嚟啦。咁啊，因此咧，咁啊關係啊，所以咧，凡係出家人都係佢哋同道，都係同參。嗱咁啊，同時，從前嗰啲出家人咧冇廟住啊，又跟師傅咧冇一間咩松林大廟咁樣住啊，冇噶。咁啊，後來啦，到呢個馬祖，淮海禅師好似啊，馬祖就啲松林，認為嗰啲出家人到處咁樣流落跟師傅走，唔通咪就統理啊？所有出家人就共同修行，所以佢就起丛林。啊，丛林起好啦，当然咧冇咁嘅身份地位，冇咁号召力，冇人出钱俾你起。当然你有身份地位，有修养，你啲居士先至出钱俾你起呢个丛林，起呢个大寺庙。就算啲丛林动一动咧，占地几十万尺嘅，佢绝对唔系奇，亦都行呢个丛林住咗三五百个人。亦都好普通，好多地方咧住一兩千人，就絕對唔係新聞噶啦。咁所以咧，佢起咗個叢林，住咁多人，咁樣點樣管佢哋咧？落規矩噶嘛。可惜呢個馬祖咧就不幸啦，起好叢林都未曾開始招呼嗰啲同道出家人，佢就往生啦。咁結果由呢、這個。百丈淮海禅师啊，佢就继承，所以就发扬咗落呢个清规。一上咗个马，佢就马祖建丛林，就百丈落清规。丛林里面最重要一个环节之目，就系、是、上呢个早晚殿。嗱，上早殿咧，有啲灵咒啦，但系佢就十二咒心经，咁啊念佛，同埋念呢个发愿文，最后祝位陀菩萨，咁就算系完啦。咁啊，晚典咧就分咗雙單，因為晚典比較長，所以雙人就念八十八頭開始，單人咧就念彌陀經係固定咗噶啦。咁啊，無論單日雙人念咗彌陀經八十八份咧，就放蒙山超度嗰啲孤人魔鬼，跟住咧就念佛發願捉佢臨菩薩，咁啊算係做完啦。咁呢頭功課咧點解人功課就係每一個出家人都要修持？當然亦都有啦，未必個個都係有修持。佢平時未必一定做通大弟， 但無論如何，你想燒到十方施主嗰啲供養嗰啲齋咧，你哋要盡量同公婆一定要去嘅。凡我知我哋規矩掛單，一方面係戒念，二方面有師傅，三方面你哋真係一即係我哋講啦，你我哋啲掛單打冇問題，十方從來所有嗰啲米飯嘅十方施主供養嘅，喺十方出家人都有睇下路住分到食。但一定要上兩堂殿，要過堂，不可以的嚇，瞓得太晏，不可以得不理不做功課。咁即係話咧，你上咗兩殿，就算你平時咧仲其他經少啲，你起碼兩堂殿咧上咗咧，都可以叫做燒呢個齋主嘅災，還呢個齋主嘅供養。所以呢個問題咧，最近啊，即係自從共產黨來咗之後，好多人嚟到香港，自然香港嘅佛法咧，有好多法師講經啊、弘揚啊，好多成信徒咧誠苦誠心，但佢哋唔明白內容，佢就照樣同我哋做功課。嗱，呢份功課咧，你都可以做，但係唔一定。呢份功課咧，規定出家人做嘅功課，就唔係話一包括有在家人在內嘅。不過咧，就啲叢林或者做咩法會或者開戒做咩法會啊，跟住好多人在家人參加，咁你哋參加法會啦，呢個早晚點你都要參加啦。所以咁樣咧，就連在家居士都有份。實際上呢個早晚點咧，在家人咧唔一定要做嘅。咁你早晚咧，或者你做某啲部經，你同啲部經有緣咩《金剛經》啊、《地藏經》啊之類咧。你同邊部經有緣，你就念邊一部經，加上念下佛，清下數，最緊要食下數啊！已經呢個居士係唔簡單入個人噶啦，所以原來就念佛求生西方淨土，誦經念佛食素。如果呢個居士呢、這個在家信徒做到呢三樣咧，可以講呢個在家信徒咧唔簡單，你就唔一定自己咧。上兩堂片，好多人都上，不過上亦都冇課，但係唔係你哋嘅主要。你哋嘅主要咧，最緊要都係食素、念佛，或者放生，做種種嘅法事、佛事就可以噶啦。咁因此咧，呢、這個地方啊，呢、這個我諗就係、是、四個種姓裏邊咧，屬於第二大姓。除了刹帝利王种啊，婆罗门咧系其次，属于好大嘅种姓。佢个工作多数都系做呢个所谓牧师、法师，做呢个祭师。基本上我哋咧系做呢个祭师，即系有啲咩法会啊、超度啊之类嘅，做呢啲事。佢哋净锐系清净嘅后裔，亦即是有梵天嘅后裔。佢修行將來佢仔咧，佢亦都個將咧升到呢個梵天，回歸呢個梵天，所以佢就淨罪。第二位説法啦，咁啊説嗰啲亦都離開三歸五戒之法啦，令佢成就，令佢得到成就咧，呢個婆羅門嗰個身份。佢若有男子就好學出家，持諸戒律，可以比持而比丘身而為説法。呢一段咧就係以呢個四眾弟子中第一眾。男眾出家眾，佢若有男子都話明係男子啦，唔係女。下邊第二就講女子，所以有啲男子啊，即係男人啦，啊或者係男仔啦，都冇問題。所以出家咧有未曾結過婚嘅，咁亦都有結過婚嘅，仲有下一代都有，呢、這個唔係奇。不過最緊要咧，當然小和尚出家最好啦。就算你成咗年結婚出家都唔係問題，總之你要分清界限。例如你個下一代亦都大過咗啦，你唔一定咧靠你養佢啦，佢可以自立啦。啊，對你自己身邊嘅太太咧，佢亦都同意。啊，今日香港咧可以話你離咗婚先，依法離咗婚冇咗夫妻關係。你或者你唔離婚，你叫個太太咧寫一封信俾呢、這個。拜你所拜嗰個師傅，即係佢寫明我本人咧願意我個丈夫乜乜名去出家，咁就呢個師傅就咁收啦。唔係都萬一你 咁啊收佢徒弟啊，咁啊搞出呢啲問題，影響就唔好聽啦。所以呢個男子咧就一定肯定係獨身漢。咁最好就越早年出家，點解咧？嗱，出家如果小和尚出家，我哋頭先中國好多想出家噶，例如十歲啊、十零歲都有噶，有啲幾歲就出家啦。啊，當然咧，呢有個善根，有個縮身嘅善根，又或者個舊屎啊，對於生育呢方面咧冇乜控制嘅，唔同今日你中意就要，唔中意就唔要，舊屎冇呢啲咁嘅權利嘅。總之你要生十個八個、十幾個，絕對唔係新聞。我記得五親都去美國啦。歡迎我啲一班老人家咧，七八歲個個都十個仔都以上嘅，呢啲係舊師嘅一套加呢套唔興噶啦。咁咧舊師中國都係一樣，咁啊咁多仔女，環境又未必一定好啊，所以就送佢出家，好多小和尚咪咁出家嘅。當然亦都有好多真係咧，大個咗自己唔出家，亦都有。嗱出家咧，你越早定越好，你早啲。小和尚好似我哋，我都系细和尚出家噶，都唔算系少噶啦。不过都唔会话好大，都未成年。呢班就仲未成年，细和尚出家。我出家咧，越早咧就开始跟师傅学嘢啦，多啲时间去参学学嘢啦，再学个法师啦。嗱，我再其次咧，出家早就受戒早。我哋出家出嚟讲经说法、弘扬佛法咧，后生仔唔够资历噶。起碼都要五六十歲以上才可以出來呢，或者是講經啊、說法啊，或者主持一個道場。如果你出家出得早，你學業學得多，學問好，又經過幾十年的修養，咁你又出來咧講經又好，主持一個道場又好，你就夠資格夠分量啦。即係你個戒咧係老戒啦。嗱，好似我哋咁咧，我受戒都六十年噶啦。我受戒嘅年纪大过好多人，我话我本身呢个岁数，我其实受戒都成六十年噶啦。咁就即系话咧，在呢个佛教圈子里边咧，可以话一个老戒，即系好多地方咧做起事嚟都系企前边嘅，企中间嘅。所以你越早出家就越着数。嗱，咁啊老年都可以出家，绝对冇分几次戒限。咁啊，佢老人家我又唔會講經，我都冇時間啦。我將督察出家，咁啊點學啫？呢個咧，就算你唔學到經教做法師，你就知道啦。咁你老年出家或者五十歲六十歲出家，係可以修理，即係你就清清淨淨，唔好咁追求呢個名利。你哋自己出咗家之後受咗戒咧，你就好啲念佛或者仲你。邊一部有緣嘅經典都得，總之注重呢啲嘅自修，因為來日無多，時間無多啊。古德講：上藏天下係和物，不知明天來不來啊！咁啊，好多人嘅半夜啊，咁啊上藏緊佢今日天下之物啦，但係半夜就走咗噶啦。我聽朝啦，佢唔會起身著翻啲人嘅物，即係話人命無常，過於山水。今日相傳明月難保啊！因此咧，老年出家嘅咧，你就唔一定要弘揚佛法，除非你都未出家前，你有個老居士研究佛法，咁你都受戒就可以講經啦。但係唔係個個都咁好噶嘛？係一個普通在家人，已經五六十歲出家，主要就係咧，你開波紅塵，在呢個名利，你幾十年喺呢個社會上。做事乜嘢都睇过啦，乜嘢都见过，社会嘅转变、人事嘅关系你都见过，亲自尝过，可以讲话咧吓，即系因为佢捞到化啦，咁佢咧六七十岁佢可以出家，就未必人可以闻经典教，起码自己修持，静静地喺呢个寺院里边咧，亲近嗰个师傅，或者听经，或者教个念佛。點樣重經，自己就好好地收錢，咁啊亦都可以，冇分呢個年青或者老年，最緊要肯發心。所以呢個婆羅門身咧，就係屬於啊四個種性裏邊第二種。若有男子就男子咧，就講呢個出家噶啦，好學將就好學， 这个就是大前提了。刚才我说小学生出家呢一定要读书的，读大学院。那么如果师父是个广宣法师，或者个老参住个丛林，懂这个丛林的规矩，那就可以由师父自己亲自教你做你的步伐。那么一师父呢亦都不是说住了很多丛林，规矩都不是说很熟，更加的佛法呢冇咩研究，不过老生肯练唔肯诵经咁嘅啫。咁收徒弟咁啊，点教佢咧？你就只能送佢啲去学校点读书啦。学校读书咧，或者读三五七年，有多少基础啦？然后咧就送佢亲近某一位嘅大德，当时系人所供应佢系讲经嘅，啊或者咧系念佛嘅，你就再送佢去外面参学。咁啊，經過幾十年嘅時間，個訓練咧，佢慢慢咧老練啦。咁所以到咗呢個五六十歲嗰陣時咧，就可以做乜嘢都冇嘅，問經演教又好，做道場嘅主持又好，主持法事又好，佢就夠資格過份。所以出家咧係越早你越好，越後生你越好。一方面嗰陣時個年紀細啊，咁腦筋清醒，冇咁多嘅意見。一心一意，你鼓勵鼓勵佢學習呢個佛法，將來都係一個佛法嘅棟梁嘅人才。即係話好學，佢就出家。佢唔係話偷懶唔肯學又出家，唔係為冇飯食出家，唔係話有啲咩生意失敗出家。佢正如佢有一種咧好學佛法嗰種嘅心態，先入發心出家啦，去學佛，學好學出家。就持诸戒律，戒律呢三无论就真系戒定慧，定就个心静啊，个心点解会整系持戒？如果你唔持戒咧，呢样你又想，那样你又中意，个心咧几散乱，咁啊点样个心可以定有禅定咧？就肯定就冇啦。咁呢个问题我讲咗同大家听。我早年即是未曾中風以前，我就多過講經在外面，在香港我一年十二個月，在香港不會一個月，不夠一個月，再加回來五點三個月又走的了。天冷就換了天熱，換了天冷或者換那些講經的資料，我就走在香港一年前一個月。那麼這個馬來西亞講經是最多，新加坡的最多，我可以說當然啊，我是非常成新加坡人某一時啊。咁有次我去怡寶講經，講經咧有一間叫做培南中學，有三千幾個學生嘅。咁嗰次個校長咧，因為我好似講經講得好多，晚晚聽到成千人嘅，等於話有咁嘅名氣喺嗰度咧，佢請我同三千個生咁啊大嚟講講開始。但規定講完咧，剩翻半個鐘頭。就是問答大會啦，其實我就不是喜歡這個問答大會的，但是這個人情上人家要求你就幫我試一下啦。那有個學生啊，他說法師，他說我們的規矩啊，在家人就要恭敬尊重供養的法師，他說你們啊有什麼本事，有什麼道德值得我們的在家居士啊對你哋恭敬尊重禮拜，問呢啲人唔可以諗喎。嗰陣我問你問題，我等我翻去諗下先嚇。係馬上一問就要答嘅喎。咁我話得，我嗱我同你上街一陣，落咗貨嗰個人我哋去街市啊。當然係比例啫，當然唔會去街市啦。比例咁啊善啊。去到街市咧，大家都知㗎啦。好似講有中國人嘅地方，除咗魚檔。牛肉熟檔之外咧，呢個燒臘地嘅燒臘檔，應該好多嘅街市都有嘅，即係燒豬啊、燒肉啊、叉燒之類、燒雞之類。咁嗱，我哋兩個入到街市咧，佢就啱啱伸啲出爐，唔使你經過嗰啲風爐俾佢吹埋，你聞到好香。啊，我而家問你啦，我先問你，你聞到好香啊，你有咩感想咧？他说当然好吃啦，新鲜出炉开始又咁香， 軍人好食，咁就好食嚟嗰啲人點啊？我睇睇冇錢啦，冇個袋啦。如果有錢，買翻自己兩食下咯。好似叉燒都唔使成條仲咬，仲好啲。咁我嗱，咁呢個問題咧，我答覆你。我哋係出家人，我哋唔單唔可以食，我哋講乜都多餘，諗乜都多餘，但係我哋唔可以避喎。唔可以話對面係豬肉檔啊、臘味檔啊，我哋混入人世，想我哋即行即過，呢啲我哋絕對咧，在我哋嘅戒律上係唔可以食肉，咁咪冇事咯。嗱，咁你既然你聞到呢個味道，你就想買嚟食，我哋聞到咧檔冇到，就算經過佢呢個檔口，我哋都唔會睇多一眼嘅。我淨係呢種功夫啊，我就比你強啦。咁你哋就擺我度，師傅叫我做師傅咯呵，咁結果就趕住咗佢，就拍下手掌，啲三個拍手掌，咁就説明呢個戒律咧，出家人一定要遵守。嗰戒律好多嘅，我哋南宗有210条，亦都有啲地方咧，同在今日嚟講咧，即係唔通噶啦。嗱，其中一種嘅就不觸金錢戒，當然喺印度。或者今時今日就喺泰國或者呢個斯里蘭卡嗰啲小城國家啲南傳佛教咧，都仲可以行得通。佢哋出家人都唔要錢嘅，出家人俾錢佢都唔要嘅。點解咧？佢哋嗰啲國家對佢哋啊好優厚嘅基金，唔使買郵票啦。啊，出家坐公共巴士，佢就固定有幾個位係俾出家人坐嘅。咁如果冇人咧，冇出家人你就可以坐。一坐出家人上嚟咧，你就要讓開俾出家人坐。唔係我禮貌，直情係你飛起身不可。呢個係法律。啊，我哋家香港萬一有老人家上車喎，你讓開坐，真係你個善心喺佢內邊行動唔掂，你讓個位俾佢坐，真係唔一定噶。你可以唔讓，讓當然更好啦，係嘛？但係佢哋嗰邊咧係一定要讓。總之冇出家人你就可以坐。有出家人嚟到咧，你就馬上要起身走人，要俾出家人坐，就尊重出家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可以守住不觸金錢戒。但我哋香港做唔到啊！唔好話買嘢咁花費啦，咁啊就算我哋搭普通嗰啲交通工具，嗱私家車就買電油啦，要整車咧，就算你坐交通工具，無論地鐵又好、巴士又好、小巴又好。試問上啊，佢規定你去邊度要幾多錢買飛，你少一毫子佢都唔俾你坐㗎。咁如果你唔出金錢，你就點可以啊有呢啲咁樣嘅享受咧？所以咧好多戒律咧，在今時今日咧，好多地方都係唔通嘅。但雖然係唔通，但佢呢個戒律咧都仲存在，主要就係話你唔好咁貪財，你唔好咁多求。就變有錢多啊！你用唔曬，又使到福報大，好多人供養你，你啲錢就使唔曬，咁咪點咧？放生咯，供眾咯，或者邊個做菩薩，你咪出錢咯，啊，建寺嗰啲咪出錢咯，你哋將多餘嗰啲錢咧，就係捐出去做呢啲事，亦都唔好用自己嘅名喎，你用呢個眾弟子，因為嗰啲錢咧係眾弟子、眾信徒。供養你噶，你唔可以話我有錢多啦，我啊傳位就邊個講乜出咩錢啦，都唔可以啊！因為嗰啲錢唔係你賺翻嚟噶，唔係你帶嚟出家噶，係嗰啲信徒你同佢有緣，佢尊重供養你噶，所以咧，你應該用之外有餘嘅，你就將佢咧係捐出去，或者放生，總之一切嘅事咧，或者社會事，幫助老人院，幫助孤兒院。當地捐都得，一定呢度捐出去，唔可以太過積聚太多嘅錢啊！因為錢多都係一個累贅啊，都係一個煩惱啊！所以出家人咧一定要持戒律，或持珠戒律，持就係手持，珠就係多咁樣解。因為南進出家淨有250条戒，呢250条戒咧一定要持得清清淨淨。咁既然有咁男子出家，就受咗戒時間啦，所以我要俾錢，然後俾優身。嗱，咁因為戒先嘅修定，我哋守戒唔會俾呢個外邊嗰啲境界嘅，所謂繁華富庶嗰啲境界咧轉咗去， 我心咪静咯，静咪即系定咯。你有定先有智慧啊，所以界定位咧系有连贯嘅关系。唔持戒一定个心唔静冇定噶，你个心唔静冇定咧，肯定冇智慧。佢哋三无漏学呢三样咧，一定你要啦吓，彻底咁样修习。有界定位，你就唔会漏落呢啲嘅生死，唔会再受呢个生死轮回。所以出家呢个教育就好重要。我要俾钱啦，建一个比丘七日。比丘咧就系出家嘅名，南宋出家嘅比丘。嗱，我哋中国字咧就比丘就好明显啦。我包括大家都系广东人，呢、這个比丘两个字咧就肯定，如果你冇呢个乡下音带住嘅，肯定系标准香港嘅。嘅白话咧就比丘，读书得两字就比丘，大家都识噶啦。但佢本来梵文即系印度咧个比丘，比丘，比丘咁音喎。个比丘咧，我叫比丘，所以译比丘，实际上唔系咁白嘅。我哋家广东人读呢一个比一个丘，比就比较个比啲丘嘅山丘丘，可以咁样讲啦。咁但系用呢个字译呢个音，但系唔正嘅。印度个梵文咧就比丘比丘咁嘅。必靠冇就比丘咁音咯，即系凡系男子出家受过250戒嘅，都系男众出家就叫做比丘。第二为说法，为佢说呢个戒律，教佢修定法例，令佢成就成为一个比丘身。佢养个女人，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要俾钱，要俾有尼身第二为说法，呢个就俾有尼啦，即系四宗第二宗咧就排行第二。我就嗰只阿布堂，好似个寿带咧，男宗嘅首堂，女宗嗰个住嘅地方咧，佢就阿布堂，大佛招牌阿布堂，即系话女宗出家住嘅地方，行人免进嘅。你一睇呢个招牌就知道啦，阿布。阿婆咪即系冠根个第二咪个阿啦，冠阿贵啊嘛，个冠根又有头第一啊嘛，咁第二咪亚军咯，咁即系话咧，男众出家就行先，女众出家就行第二，呢个系法律嚟啦。凡系响呢个大场面做任何法会，有男众出家，一定系男众起先，先系到女众出家。咁如果唔止一個咁咪點咧？好似或者有一個地方做佛事，有50個出家人，咁咪幾企咧？就大家咧明白啦，我知道你受戒咗10年，咁啊我唔夠喎，我啊得8年啫喎，咁啊你行先啦。雖然大家出家人，你受10年戒，我得嘅得8年，少你2年，你行先啦。咁再跟住我呢個啦，佢得7年啫喎，咁啊佢跟我後邊。就係咁樣呈現呢個程序，咁樣去做。所以男眾出家就叫比丘，佢就出家就比丘尼，即係女人咁啊解。個家有一女人啊，佢好學出家，同一樣啦。男子好學比出家，加女子咧就好學出家，喜歡咧學佛法，喜歡研究佛法，喜歡將來出咗家之後咧，依自己所學嘅佛法咧去修行。都是好行啦，跟住就出家啦。因为响在家修行咧，只要有呢个家庭嘅累聚。咁如果你出咗家，即系起码就出咗两扇大门家啦嘛。家庭有门啊嘛，但我出咗呢个家门，自己超然自在解脱，咁你就出家啦。就持诸禁戒，呢、這个禁戒咧就系话女众。個戒同男眾唔得，嗱咁啊男眾咧就250條，女眾就348，原來嗰啲離世嗰啲就500條，哇咁啊多一半，點解咁啊unfair喎，唔公道嘅啫，唔係佛咧就對呢個人啊嗰啲咁啊煩惱業障而説嘅，啊男子咧應該咧個業障啦嚇冇咁厲害。嗱，女人咧，大家都知道愛心重嘅，呢個情愛心重，呢個就大家知道女人都知嘅啦，唔使我哋講，呢啲好普通嘅事。因為情愛啊，就係呢個生死嘅根本。 是了生缺死一种的障碍，要了生死一定没有了这个情爱，没有了这个爱，有这个情爱呢有下一代，那就生又死，死一代一代就生死咯。所以一定呢要断这个情爱，要断欲。因此呢这一方面女人呢就比这个男人嘈，他就很多问题呢，其中同一样界，但女人比较重的那么多，多的那么多，他就加埋呢一共呢有500条。人家你明白啊，千万呢你研究佛法啊，就不要说这么好像看到这两部经的时候哇批评佛教啊不公道，男人是250条，女人就加埋细的你500条，不是这么解法，他们就误解了。所以这个戒律我们一般来讲呢，佛经任何经你都可以看，但这个戒律呢你们不可以看。为什么呢？因为戒律呢原先就没有的，就等于一个社会原先就没有法律的，我们发生问题了，那么立法了以后不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佛教都是原先就没有戒的，所以人多的地方就梗係有啲咧所謂良壽不齊，有啲唔守規矩嘅都有。所以佛咧就根據人哋嘅報告，邊一個犯咗規矩，咁就落規矩啦，落法律啦。咁但第一個咧就冇罪嘅喎，即係你都冇你冇你點判我啫？例如我犯咗法，你都冇法你點判我罪啲啦？係重嗰只輕咧，係坐一年監定坐10年監咧？你都冇法律點一判我啫？嗱，咁啊，從今以後立法啦，唔可以有呢啲事。呢事一發生，依法判你3年，咁就你又知道你受咗你犯咗呢啲規矩。所以我哋戒律都係一樣，有好多戒律，每一條戒律都係有個原先嘅人底嘅，啊，做得唔對，所以頭先你咧根據嗰啲弟子嘅舉報，邊一個人做咗呢啲咁嘅事唔合法，佢就落規矩。從今以後唔准有呢啲咁事嘅發生，咁總有第一個犯規矩噶嘛，所以戒律我哋學界有噶，邊一條規矩係邊一個人發起嘅，原先係邊一個人犯呢條規矩嘅，列到好詳細，我就防止嗰啲外道啊，咁就咬文嚼字，咁啊雞反佢用一骨頭，所以咧免至佢哋做口過。相信这些戒律呢不是出家人没有受过戒都不可以看的，经啊论啊大大方方，只要你肯看，想我们图书馆都是一样，你只要肯研究你们即管也是来看，但是借回去看都可以，因为经和论呢都是佛讲叫我们修行，叫我们怎样做一个好人，是教我们都做一个好人，在人都可以看，但戒律呢因为很多问题都是有最少的一个犯规矩，一个都可以出来，恐防那些外人呢以这个贼人的心态就来偷，出去外面乘机毁谤，所以我们明白他们贼住，很多那些外道呢以贼人的心理贼人偷东西嘛，以贼人的心态住在你这个地方，那么看到这个专门呢找你的短处直接破坏这个佛法，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戒律除了出家人普通人就不可以看的，理由就是在此了。所以加上女众的戒律多，因为女众呢个情爱心重，一般来讲虽然是一男一女，其实男子都有，但比起女人呢一般来讲情爱心都没那么重，所以男子只有250条连重大轻，女子连重大轻有50条，但绝对不是说不公道，不是说对女人不公平，人是根据这个人的习气、的业障、的烦恼，就立出这么多条戒。咁啱呢个女人呢，佢又好学出家持诸戒律，用我自己前前俾咗嚟身体以为说法，我说呢、这个。戒律咧，教我点样修行咧，点样用功了生死咧，令得佢成就一个明正圆实嘅比丘尼。佢若有男子傲持五戒， 我之比其意忧和失身你以为抒发你的成就。有男子就是普通的男人啦，即系人道嘅男人啦，咁拗钱揾一个独啊，独独拗啊，唔好独乐啊，拗即系喜欢啊，乐就快乐，独乐即系快乐，佢就乐啦。加呢个拗即系喜欢，佢喜欢咧受钱呢个五戒。嗱五戒咧，我就冇得讲过下，因为加经文咧系列出有五戒，我就唔可以咧唔讲下嘅。嗱呢五条戒咧，第一条就唔杀生，即系唔好食肉，亦都唔好杀。咁啊点解咧？因为杀生咧最伤个慈悲心。其实我哋啊，你要谂下，如果嗰只鸡、嗰只猪，佢话咧鸡唔知系人养啊，佢话冇问题嘅，我老板养米饭班主，我系你养大嘅吓，你要你就健康啦咁。啊，咁你就唔怕讲你愿意嘅噃，唔系勉强你嘅，但系咧所有嗰啲鸡同埋嗰啲猪咧，你俾入佢食，佢真系摇头摆尾。咁有啲人咧，佢睇下个形势唔对啦，你想去捉佢咧，佢就走噶啦。佢好有心灵，知道你依靠就系佢噶啦。但系冇办法，嗰啲畜生点解救到我哋啲人咧？我哋啲人个智商啊好聪明，天上飞嘅我可以捉佢落嚟，喺底下我可以闹佢上嚟。陆上走就更加容易啦，你点走过我哋啲人咧？佢系无可奈何，俾你一锯一刀，唔系佢心甘情愿嘅。咁既然佢唔系无可奈何，点解都唔系甘心情愿噶啦？所以咧，佢点样俾你杀死咧？又怀恨在心啊！我哋每日世界上劏几多牛，劏几多猪，鸡鸡麻麻，呢啲咁嘅怨恨，呢啲咁嘅怨气啊！凝聚起嚟，所以搞唔求喺世界大战啊，所死嗰啲人啊，都系从前啊，系杀生害命，家下一打仗，人哋杀翻你啦，呢、这个对方嗰啲啊，大体上都系转翻做人，有啲报仇雪恨嘅心理啊，所以你想世界和平，世界繁荣安定。最好就唔好殺生啦！我哋舊中國都有噶，或者做啲嘢神誕啊，或者咩天后誕啊、北帝誕咧、啊，有噶，或者咁啱就天災人禍瘟疫啊，有啊咩咧？就係、是、我哋咧個政府下令，當然唔係全國啦，即係某一區就下令，我哋禁止屠宰三日或者一個禮拜，在呢期間之內咧唔準劏。請嗰啲出家或者道士翻嚟咧，同我哋消災念經拜佛拜忏。在呢個念經拜忏期間咧，唔准殺，禁止屠宰。嗰次都有噶，我都見過。當然奸冇你應該就冇得奸事。主要就係話咧，我哋做功德、做法事，同埋想消災延壽。勉励失常，因为我哋念经拜忏嗰个目的。嗱咁啊，你就想消灾延寿，唔系嗰啲畜生啊，我就当央啦。你就消灾延寿，我就当央咯。啊，所以好多人拜观音菩萨咧，就整只烧猪去还神啊，其实唔通噶。观音菩萨话佢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系个全名。既然可以大慈大悲出名啊，你就杀害众生，系咪伤我慈悲啊？你伤咗菩萨嘅慈悲啊，菩萨又点样保佑你？又点样可以护持你合家平安、消灾延寿咧？所以呢个因果点都就唔对啦。所以我哋即系要啦，第一条戒就唔好杀生。有啲人话我系食肉受嘅，我唔可以去参冇肉，我食唔落饭嘅。但即使系咁样，你都唔好杀。你好似嗱呢条流水嘅摆味嘅吓，唔错新鲜啦。啊呢只鸡咧又会跳嘅，各个角嘅系嘛。咁样咧你就杀佢咧，呢个罪就归你。边个杀佢就呢个罪就归佢。嗱咁如果系卖嗰啲现成嘅，现成嗰啲都唔错，好新鲜啊。我哋住喺外国，美加佢哋讲边有人劏鸡噶，全部都系超级市场卖嗰啲雪藏嘅。就嗰啲下水即系鸡肠啊、鸡肝嗰啲咧，冇得卖噶。 去咗邊度都可能俾佢啲貓糧狗糧嗰度去咗，啊，應該就係啦，冇嗰啲下水賣噶。佢哋認為啲唔衞生啊，係我哋中國人先至食嘅啫。咁啊，佢哋咪個個都唔明點解啫，冇一個瘦喎。啊！佢哋一世人都冇身體繼承嘅喎，冇身體健康嘅喎，佢咪個個都咁肥咁大長高。嗱，反觀我哋自己中國人，有幾多個頭咁高？我哋嘅身材啊、重量都比佢哋唔到噶。嗱，我哋人都係胖雞啦。嗱，嗰只身體唔胖啦，嗰條唔反美嘅唔胖啦，又何上一樣？所以呢，我哋因為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所以唔食肉，就因為呢口腹傷咗自己嘅慈悲，因此就唔好食生。所以在呢個戒經裏面嘅富食肉者，斷大慈悲，實性種子，一切眾生就自然捨去啦。似乎一切眾生又不得食，即係話我哋點解見到嗰啲畜生，佢要避我哋嘅喎？佢有啲雀仔喺个地下处啄嘢食，我哋行到咁佢就走噶啦。佢惊啊，点解惊我哋？因为惊我哋杀佢啦。佢有啲咁样嘅灵感，就系咁嘅预兆。冇一种动物咧，除非你养嗰啲家禽，好似佢养猫养狗嗰啲，你养佢，佢熟晒，佢唔知你唔会害佢，佢就会听你话同你一齐。一般嗰啲野外嘅动物咧，见到人嚟，佢就走噶啦。因為有呢個殺心，佢有個靈感，就驚你殺佢害佢，所以佢就走啦，快啲走，唔好同你對頭啦。咁一切眾生都見捨去啊！啊，佢哋真係唔食唔得，有啲人咪將我又做工啊，多多嘅説話啦嚇，我又唔食，咁就冇睇你近邊處去。你要食，你就買啲現食，就唔好咧指定邊一條邊一隻要拖先嚟食。呢一點啊，好重要。嗱，咁啊，點解咧？你親自指呢條，就算話我冇殺佢喎，不過佢街市呢啲個賣雞嘅，佢同我劏埋嗰種喎，我冇劏喎，我冇殺佢喎，你要明白。嗰個做生意啊，佢為佢啲客仔，佢唔可以話唔劏，因為傳統都有嘅，賣雞就包劏雞嘅。如果你話唔同佢劏，有個人幫襯你咧，咪即係等於開個檔，等於冇開個檔口一樣。所以咧，呢只雞雖然咧唔係你劏，但你都銀紙劏佢啊，你唔係偷佢噶，你係俾呢個賣雞佬幾多錢一斤，一隻幾多斤照計。咁你俾錢佢啦，就係你嘅嘢咯。咁佢就做生意啊，佢咪幫你劏啦，佢係幫你劏啊，唔係佢自己劏啊。呢、这個罪都係歸你所有的，人哋俾錢買佢啊！嗱，咁如果食嗰啲現成嘅咧，我係劏雞買嘅，我冇指定阿寶阿勝去買到喎。我嗱，你行過或者你唔買唔得，唔買唔準行到我面前，佢冇咁嘅霸道嘅法律。佢又為大眾嘅客仔，佢話唔係劏雞買嘅嘛，咁啊劏啦，佢劏之前佢冇諗過係邊一個人幫佢買。是行過認為好他就幫他買的，那即是說呢，你這個吃雞吃肉的人啊，你要吃就其中一份子的罪過，就給你指定哪隻雞哪隻魚去劏它，這個罪過就輕了很多了。好像人世間入銀行打劫的，那肯定是罪重，但我看水的罪過就輕了很多了。理由就是在此了，就是說明我哋唔好殺生，就保持我哋呢個慈悲心啊。第二就唔好偷盜，嗱、这、呢個偷盜咧最微細嘅，唔係話你令住我打啲荷包嗰啲個人啊，半日偷啦。但你呃騙騙啊，即係對方唔係願意俾你嘅，唔係話食硬硬兩件嘢喎，俾你啦，咁又唔係偷啦。但係都有一樣嘢，你千方百計。將人對方嗰啲嘢啊，出盡計仔，講盡好話，令對方嗰啲人啊，係又唔俾就俾你啦，俾就俾啦，咁都屬於偷啊。所以呢個偷咧就最微細、最難纏。凡係貪心，對方唔係願意俾你嘅，包括呃騙啦，你即係啲還債都係偷啊。 因果上嚟讲咧吓，你杀越重，将来咧一定系多病短命。如果偷心重，生生世世做穷佬啊，唔好做大富贵噶。唔系世界上得咁多人咁穷，食唔早餐晏早咁有边度？晚餐更加唔使讲，咁佢真系有阿妈生嘅，点解咁差咯？有啲人咧，佢都唔嗰啲银纸多咗，佢都唔想要噶啦。但系嗰啲银纸有脚嘅，偏偏走个门口上入去嘅。点解佢又咁好咧？就系、是、咧，就是、修行缩生嘅结唔同。由于个缩生，佢唔单唔偷唔啱唔骗啊，仲将得嚟嘅钱咧，尽量做好事，尽量结众生嘅缘，佢咁咪今生咪大富咯。有啲人咧，佢就好 miser， 即系好孤寒嘅。俗语话：梁苏记牙刷啦，一毛不勤嘅。你叫佢啦，费一毛以利天下啦，佢都唔做嘅。咁变咗仲话啲咁样话贪贪，唔肯报施嘅恩，你就将来生生世世都系穷。呢个系因果嘅道理。如果唔系咧，你特登问下，点解有啲人咁好咧？有啲人好似家老人家啲长者要揾公援。你要揾人照顧佢，入啲有錢嘅咧，老太爺、老太婆咧，硬硬腳，幾多人服侍佢？點解咁唔同咧？都有父母親嘅噃，分別就在於你有冇偷心啊？我冇偷人嘅嘢，連貪心都冇嘅。你有一百萬係你嘅，我得五蚊一係我嘅，唔可以話我五蚊就要偷咗佢一百萬，呃佢一百萬，唔可以咁樣。所以呢個因果上嘅分得好清楚。第三呢就唔好邪淫，就加啲个邪字。嗱，呢个淫界啊，同呢个八关斋戒咧有边个分别？入八关前嗰五条，即系呢个五戒系一样嘅。咁呢个加个淫咧，加个邪咧，邪即系唔正常。凡系法律规定，双方父母同意，双方亦都同意结婚。咁樣亦都請個親，甚至又食過一餐飯，大家都證明你係一對夫婦，咁呢啲夫婦關係你哋可以點做都好啦，愛你哋啦，你合法個夫妻。嗱咁啊邪咧就係唔正當，一夫之外有第二個男人，一妻之外有第二個女人，咁就邪就唔正啦。嗱咁啊呢個五戒咧，就因為終身受，好似今日就係七月一號，你受咗戒。你以後咧就變咗一百歲先至死，你有路咧到你死個前一日，你都要守呢條戒。總之正常嘅夫婦關係就可以做，係合法嘅，無論法律、人情、親朋戚友都知道嘅，許可嘅。但係一有邪有第三者咧，就係婚外情，就絕對唔通過係犯戒嘅。呢、這個就五戒咧，佢要加咗個邪字，即係咧唔正常五戒。嗱咁如果八關齋戒咧？佢就唔係終身受嗰個斷日計嘅法官齋戒，例如咧佛咧就為嗰啲一方面咧個時間要做嘢要揾食，冇咁多時間咧去學佛持戒，亦都為咗有啲人佢想過下呢個出家嘅日子，睇個出家係點樣嘅咧，即係屬於個八關齋戒，有八條，除咗呢五條之外啊，有其他三條，好似咧唔唱歌唔跳舞啊，唔打扮啊。啊，降不食啊，咁啊加埋有八条，佢就八关呢八条就关闭咗咧嗰啲恶法，你持家系一个善法，即系关闭咗个恶法，令到呢个善法来临。你因为佢系断日计嘅，例如今日朝头早六点钟我开始受戒，听朝六点咧就冇噶啦，咁唔通一日夫妻嘅关系都要做咩？佢所以咧。呢、这個八關齋戒呢，因為斷日計嘅，就絕對唔可以做。咁個日亦都過唔得去咩？然後先至得，你認為第二日我就有假期，有得閒，都幾好啊，覺得啦。你可以繼續受第二日嘅戒。總之廿四個鐘頭，六點到聽日嘅六點，你伸個手出去睇到啲光，你睇到自己個手掌啲掌紋。因为圆满，因为受戒嘅时间，亦都圆满嘅时间，所唔同就系在呢处啦，好清楚啦。五戒系终身受，唔可以半途推嘅， 所以呢個淫呢正式合法的是可以，第三者家人一分我成就絕對不通和。咁啊，八關齋戒就斷日計嘅，所以咧就絕對唔可以有呢啲事情發生。所以分別就咁啦。第四咧就妄語大，凡係呃人哋啊、搬事弄非啊、咁啊道三説四啊，都係屬於咗唔正常啊、唔真實嘅。一句話凡係唔真實嘅説話，都唔可以講，都唔可以做。第五就唔好飲酒啦。嗱，酒咧，好多人都知道，好多人都明咩唔白。好多人都問我，法師啊，酒啫，又唔係喪屍，又唔係殺鴨，又唔係湯魚，即係話唔係殺生啦。佢原來嗰啲五谷或者花果釀製而成，係100%植物嘅成分居多，又唔係殺生，點解唔準飲咧？因為酒能亂性啊。咁啊，舊時講呢條界咧，我就批好多説話，引美國為例。嗱，咁啊，下個禮拜一咧，就美國講啊，波朱拉啊，係美國講慶啊。凡係撩啲嘢喺皮，撩啲嘢就唔係前嚟前嗰啲日子咧，全美國嗰啲交通啊，死一千幾百人嘅，死一個人，死人就好小事，但呢個後遺症咧，好似保險啊、啊遺囑啊，邊個承受嗰個財產啊，就好多法律問題嘅。但是每一個節人呢，水陸空的交通加加埋埋達到一千或者八百人，所以凡這些大日子呢，咁到夜晚八九點鐘呢，所有嗰啲十重要的路口有警察守住，有車行過就截斷，但佢你就咁嘅車走白粉鴉片呢，佢都唔理你，除非有人急報告。咁我查咩人同我哋傾偈，如果滿嘴都係酒氣咧，佢請你落車，佢都拉埋車，拉翻去警署，咁啊叫的士送翻我哋，你一瞓醒覺，一嚟警署攞翻你架車，避免呢個意外。嗱，呢只舊事咧就俾佢哋咁樣講，家下咧香港人法律，如果有人車禍發生，不論你傷人亦或唔傷人，總之就係碰一碰都好啦。咁啊，警察嚟避免呢個酒精。咁啊，酒精唔超額，咁啊公事公辦咯。你撞我，咁啊幫我整翻好架車咯。不過我撞你，我哋整翻好架車，咁啊冇事噶啦。嚇，呢日事都冇噶啦。但係嗰啲一酒精超額咧，咁啊罪加一等。反為啊，邊個撞邊個賠邊個，屬於第二。第一，你用酒精超額咧，就已經犯咗法，問題就好大啦。如果搞到有傷人嘅咧，就更加最大。咁就説明呢個酒，因為能亂性，我哋出嚟只係做人，喺社會就揾食。我哋聰明頭腦、智慧頭腦啊，即係尚且來唔切啊，仲飲啲酒麻醉自己，令到自己嘅神志唔清楚咧。所以《戒經》裏面講啊，若是身手與酒氣，人飲酒者咧，則五百世無手啊。即係咧，我自己唔飲啊，但你都飲酒啊嘛，哎。嗱，咁啱啱好嗱，我哋有酒，嗱，俾埋個酒杯你，即係俾個酒杯佢個人飲酒啫，得五百世冇手啊，就何況自飲或者教人家飲就更加罪過大。理由就係飲酒可以亂性啊，咁啊亂性啦，我哋做事就糊塗啦，唔明白呢個是非，分唔開呢個邪正，更加唔懂呢個嘅善惡，胡亂而為啦。露出好多笑話，露出好多問題發生，所以第五條咧就唔好飲酒啦。嗱，咁啊，如果我哋唔殺生，我啲我講過啊，一定係長壽。你生生世世咧長壽。嗱，咁如果你殺生咧，就短命啦。所以好多人成日病咧就會藥煲，唔係頭痛就腰痛，唔係腰痛肚皮痛。肯定咧，你唔使問阿貴，肯定咧縮得生重。会有啲人咧，一生到老啊，咩佢哋黑痴，佢都唔知嘅。呢个肯定系从前啦，系戒杀放生，所以呢个杀生咧就好重要。嗱，我哋如果唔偷盗，肯定个生生世世系大富有钱，起码都能够咧你嘅生活唔系问题。嗱，如果你唔邪淫，你就生生世世你个贵族， 你的妻儿子女人都是精致，不怕被人家的侵薄。我们如果不讲大话，诚实一就讲个一，二就讲个二，你就生生的讲话公正，可以做大众的领队。你讲一句话，我又讲反对，而因为你诚实的因得到呢个老实为大众榜样的嗰个。如果不饮酒呢，就可以得到有智慧，不会终日会啲讲过日子。呢五条戒呢，是一个比一个受在家居士是很重要。嗱，咁亦都有一个在家圣徒啊，佢受咗唔系因为饮酒，因为饮酒咧，除咗杀盗淫妄，佢都犯齐啦。如果唔饮酒就冇事，因为一饮酒咧，淫盗杀妄加埋饮酒，受咗五戒一下子饮酒，五条戒都犯齐。咁由于咧，今晚时间冇办法搞掂，呢个古仔呢，等我下个星期同大家讲啊。如是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打谢三途苦，人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常自一报身，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咁下星期再见啦。